新，祝福大家万事大新。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四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宪宗下令将季氏所生之子迎回宫，并命礼部为皇子拟名，最终宪宗亲自选定了朱佑樘为皇子之名。皇子朱佑樘得以宫谥，而皇子生母季氏无名无份，患病在安乐堂，令朝臣觉得十分不忿。以内阁首辅商禄为首，朝臣委婉联署上奏宪宗：臣等仰为皇上至仁大孝，通于天地，光于祖宗，诞生皇子，天下归心。皇子居于内宫，由万贵妃殿下亲自抚育，保护之情，恩爱之厚，皆于己出。不论内外群臣以及宫外庶民百姓闻之，莫不交口称赞，以贵妃之贤，近代无比，此为宗社无疆之福矣。但外间皆谓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使母子久不得见，此未服亲情事体孝悌之道，伏望皇上敕令皇子之母就近居住，皇子可仍凡贵妃抚育，属得以遂母子之至情，凭众人之公论，不胜幸甚。5月20日，怀恩、皇嗣、陈祖生带着皇家仪仗，浩浩荡荡前往安乐堂，以贵妃礼数将季氏迎往永寿宫，此为中南海的一所偏殿，最早是成祖朱棣做燕王时的府邸。季氏前往永寿宫这一日，往南越省亲的黄维刚好回到北京，他赴进宫次日，便以女官之首身份参与将季氏册封为妃的疑点。季氏前晚知悉自己次日将被迎往永寿宫之后，强制下床，在吴氏面前下跪。吴氏大惊，连忙上前要扶起季氏。季氏深情而感恩戴德地说道：这些年若没有吴夫人仗义帮我， 我这病殃殃的身子，怎样也无法将这个孩子带大。其实，我并不愿意前往永寿宫，之所以去，是到了那里，皇子才能来看望我。我将不久人世，再也见不到他几次。受你莫大恩德，可惜今日无得报答，因此你怎样也要受我一拜。望着这位朝夕相处但此时已被重病折磨的面容枯槁，明日就要离他而去的济世，再感念起自己的不幸，吴氏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痛楚，抱着济世放声大哭。参加济世册封仪典完毕的黄维匆匆离开永寿宫，进入西华门，向昭德宫走来。他是来看看万贵妃的。万贵妃见到半年多没有见的黄维，常常舒了口气道：啊，你终于回来了。二人在后殿起居室坐下，朱佑堂也在，黄维向他行了礼，朱佑堂点点头，默不作声地待在一旁。万贵妃问了些黄维一路上及故乡之事，黄维一一答来。之后，万贵妃将红儿叫来说：外面晴好，你唤几个宫女，陪殿下到宫后院玩耍吧，小心服侍。红儿便领了朱佑堂出去。仅待留他二人时，黄维便说：我昨日回来见到怀恩，他说正好今日有册封济世为妃仪典，命我为济世做引导。我方才知道，原来当年济姑娘真是怀有身孕，而且是身怀圣上之子。万贵妃叹了口气说：嗨，此事宫中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得知后立即更礼服出迎皇上，下跪恭喜，并请求皇上尽快迎济世母子回宫。外人看来我必是矫情，其实我也真是无奈。这么多年皇上同我之间最多的是个情字，最少的便是那礼字。无论多大事情，我无需向皇上下跪，皇上也不喜欢我有生分之举。唯有这次我还是要下跪，为的是表明我真是没有加害济世母子之意。但是又有何用？现在外朝还不是照样传成一片，他母子是因为我而受苦，是因为我六年前嫉恨济姑娘，皇上唯恐我加害她，才将她藏于西内。黄维你最知，我真是不知道她怀有皇上骨肉，还误以为她是同宫外大臣有染。后来你又说司礼监的人将她带走，御医看过并非怀孕，而是生病，你我都被他们蒙在鼓里。啊，那今日继妃有没有认出你？黄维说：有，从他的目光便知对我充满仇恨。这可也是冤枉你了。唉，继氏纵然再恨我也恨不了几日，他病得不轻，命不久矣。万贵妃以手掩口，睁大眼睛说道：我只知他有病，不知道已到这般田地。他之不幸便是我之不幸，皇子他恐怕也是未来之太子，将来的皇上，为此不知将如何憎恨于我。看到万贵妃充满恐惧，黄维唯有安慰他道： 宫廷之中一切都不可预测，皇子年幼，也许长成之后自会明白并非如人所云。还有你还有皇上的护佑，这是最靠得住的。 是，若没有皇上护佑，真不知会怎么样。此事我在皇上面前也有难言之苦。皇上当初将纪姑娘安置在西内，必定是不愿我为此事不悦，但恰恰是因为他如此，反倒使内廷外朝之人误解于我。皇上对我是一片好心，我无法责怪他对我的关爱。正如当年他因皇后鞭挞我，便废了吴氏皇后的名号，他也是为我，但却使我背负唆使皇上废后之恶名。两个人已是半年多没有见面，两个人说了很久的话，黄维才起身回西内南海。 林荫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仁寿宫主公太监夏时，不时将有关纪事及皇子之事禀报周太后。在周太后得知内阁首辅商禄为首，朝臣每晚联署上奏宪宗奏书之后，在宪宗前来拜候时，对儿子说：既然外朝群臣担忧皇子，还是将你儿带来仁寿宫吧，我会细心养育。自从朱佑樘来到昭德宫之后，宪宗便觉得这个皇子的性格同当年万贵妃所生之长子或百贤妃所生朱佑吉结为不同，与之难以接近。以往晚膳之后，皇上同贵妃汪直时常说说笑笑，有皇子在，大家都有些不自在。宪宗听母亲这样说，便欣然同意，回去同万贵妃一说，万贵妃说好。贵妃知道自己今日成为恶人，现在皇子在昭德宫由自己照拂，万一有什么事，岂不是更加谣言四起？现在周太后自愿照料皇子，正好免除自己心中负担。纪妃前往永寿宫，虽然一切用度皆照贵妃，但是她的身体依然江河日下。宪宗令皇次张敏召太医院院士方贤、至中吴恒维前往为其医病。六月初七，英国公张茂、皇亲驸马及文武大臣上书：皇子年已长成，心系国家根本，福请尽早立为太子，以为天下臣民之望，以言宗社无疆之福。宪宗批复，奏书已阅，卿等忠君爱国，但册立皇子事关重大，待皇子年纪稍长时再议。六月二十四，宪宗知系纪妃病重，已是汤水不能进了，便吩咐司礼监太监黄赐前往内阁商议纪妃后事。内阁首辅商禄等人上奏曰：臣等听闻皇子之母病已沉重，若有不讳，丧葬礼节从后，请司礼监不时侍奉皇子前往永寿宫探视。六月二十六，纪妃薨逝。皇子朱佑樘虽然年幼，还是悲痛万分。世上最亲的母亲和吴夫人，一位离世，一位不得相见。幸好 现在有了疼爱他的祖母周太后。7月11，万贵妃之父万贵过世。万贵小官吏出身，因女而贵，颇知礼法，每受皇上或朝廷赏赐，反倒心生忧虑，担心子弟骄奢过度，他不时警戒家人，官家所赐之外，宜善加保存，以防将来若有一日不巧有事，官家追索，无以为偿。宪宗喜万贵本分，也不忘当年10岁时，万贵甘冒重罪，驾车带他与万贞儿出逃，吩咐怀恩赐钱银及丧葬用度皆从后，礼部前往致祭，工部营造坟茔，葬在北京城西南处。万贵最爱一只宪宗所赐和田羊脂玉双翅耳杯，生前时时把玩，现在万贵过世，家人便将此耳杯摆置于万贵胸前从葬。9月初9，重阳节，宪宗赐文武百官宴于午门，文武群臣在英国公张茂带领下再次上表，其请立朱佑樘为太子，被宪宗再次以皇子年幼为理由婉拒。9月初10，张茂等连续第二日上表请立东宫，又被宪宗婉拒。9月11，张茂等连续第三日上表，同时宪宗收到南京五府六部早立太子奏章，群臣再次搬出周太后。宪宗于是答曰：卿等再三陈词，如此忠诚，实难相拒，且圣母训导，同卿等一致，朕免从所请，特令礼部择日行礼，并上报朕之。9月20，礼部上奏说钦天监册11月初840大吉，宣行册立皇太子大礼。4月13，乾清门大火，宪宗认为是数年未宣誓皇子，上天予以警示，心中惴惴不安，因此4月以来一直没有前往西内中南海游玩。到了9月，皇子已然宣誓，且礼部也定11月册立为太子，这事总算告一段落，一时动起了玩心。宪宗少年即位之初，国家内忧外患，宪宗日理万机，无暇分身，直到成化8年之后，国事渐稳，宪宗开始有闲暇消遣。皇城之内历来有为皇帝设置不少玩乐，骑马射箭不说，乃皇帝避席，其他有投壶、蹴鞠、马球、捶丸、下棋、斗蛐蛐、斗鹌鹑、赏猫、观鱼、赏花、弹琴，节日时有看戏、观花灯、放爆竹、舞狮、看杂耍等。这日午后歇息一阵，万贵妃劝宪宗出去消遣，宪宗便换上大红织巾蟹伞长服便装，头戴帽顶镶有红宝石的蒙古尖顶黑毡檐帽，足下一对白色轻便的鸡皮靴。此时宪宗年28岁，比做太子时壮实了一些，蓄黑色胡须，他在昭德宫前上轿，在宦官们的簇拥下便直奔西华门而来。此时正值北京秋季，中海西岸一般宦官在兔耳山北面的隆清宫宫门处预备皇上前来玩斗鹌鹑。隆清宫 同北面的永寿宫皆是元代旧宫，成祖还是燕王时改建为行宫，到天顺三年再次重修。隆清宫宫门朝南，与兔耳山之间有空场，空场西面挨着皇城宫墙，临墙建有数所清静的院落。宪宗抵达之后便进了隆清宫的正殿，殿门大开，门后立着一幅朱漆描金屏风，屏风之前摆着一张红漆案子，案子正中摆着供鹌鹑争斗之用红地儿带圆周形挡板的鹌鹑圈，殿前立有一只专门为挂鹌鹑笼的朱漆描金架子，上面挂着来自西内百鸟房十数只绸面鹌鹑笼，每只笼中有一只鹌鹑，这些鹌鹑已经被百鸟房的饲养中官调教得随时预备争斗。宪宗站立在屏风之前，红漆案子之后，便有宦官将宪宗那只黑嘴白须的鹌鹑放在案子上的圈中。只见鹌鹑昂首挺胸，目光炯炯，站在鹌鹑笼架下的宦官取下第一只笼，小心翼翼地行上中央汉白玉雕笼两旁的石阶，将笼中的鹌鹑也放入圈内。另一名宦官用草须将两只鹌鹑挑逗到一起，鹌鹑便撕咬起来。宪宗那只鹌鹑没用几个回合已将敌手击败，一个宦官将败者抓了起来，下了石阶将他抛向天空放生。鹌鹑一旦战败便永不再战，留着也是没有用的。宪宗那只鹌鹑十分了得，接连战胜十敌，引起观战中官阵阵欢呼。宪宗见这只鹌鹑已是羽毛带血，便要宦官将它送回百鸟房养伤休息。观完斗鹌鹑，宪宗下到位于殿前空场上的垂碗场，有身后背着各式木质竹柄牛筋锤棒的宦官跟随。场地设置的有平有坡有凹有凸有阻有隘，全场有小洞十个，洞边分插着各色小旗。宪宗从宦官背上抽出一支鹰嘴棒，双手执柄，将坠木丸击向第一洞。宪宗锤丸技术不算高超，锤丸全场已是夕阳斜照，他便直起身仰手一望，只见南面的兔儿山顶清虚殿的琉璃瓦在夕阳下亮光闪闪，以奇石叠砌而成的山体越发显得嶙峋多姿。宪宗对一直紧随身旁的汪直说，朕没有发汗，此时不想乘轿回宫，其他人先回去吧，你随我四周逛逛，之后漫步回宫便是了。此时已近黄昏，除了百鸟归巢叽喳声，其他不见人声。宪宗向西望去，指着宫墙边上那几所院落便问汪直，那边看上去很是清静，是何人在此办事？汪直摇了摇头说，臣不知。宪宗便一步慢悠悠地向西而来。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